或注册媒体记者都可以在中国境内采访报道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和相关事项。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查询中方如何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方敦促中方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不要限制记者自由行动和保障人身安全与报道自由的言论。汪文斌说，坚决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反对针对中国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反对以所谓的新闻自由名义编造虚假新闻、虚假资讯，歪曲抹黑中国与北京冬奥会。他敦促美方从尊重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维护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运动员利益出发，踐行奧林匹克格言，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地區普遍晴朗，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5度，明日大致天晴，相當溫暖，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9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0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1,28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2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7.4，跌13.4；阿里巴巴159.9，跌5.7。美团276.8，跌9.2；盈富基金25.08，跌3毫；比亚迪股份311.0，跌4.6；药明生物101.9，跌2.9；友邦保险86.15，升5.5；李宁93.0，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9.62，跌7.8；建设银行5.17，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3，英镑10.473，瑞士法郎8.52，澳元5.745，加元6.245，新西兰元5.518，欧元8.988。每百日元对港元6.8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86。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1点，跌182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2美元，卖出1,7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皇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亚街老街近弥敦道。咁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皇道啦，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亚街老街近弥敦道。另外，山顶道因为爆水管啦，山顶道近住金道呢一段啦，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系挤塞噶。而家主要咧就系山顶道上行嘅龙尾比较长啦，塞到去司徒拔道近白壁。另外，大埔嘅安泰路冧树，安泰路近住安邦路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拣风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湾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柯达大厦。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车多噶，龙尾去到苏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一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另外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3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乔义强同孙小沫在叶小浪的安排之下相睇，尴尬的两人究竟能不能够相睇成功呢？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队 Flampool 全新的作品《在那之后》，用航海作为他们的背景。他们说到人生就好像在海上面航行一样，会遇到很多的惊涛骇浪，到晚上的幽暗也都会让自己感觉得到寂寞和恐惧，所以歌曲里面蕴含了一些对感情不安和纠结。不过同一时间亦都充满住一种挑战事物嘅勇气。日本男榜推介作品《Flame Blue》，在那之后。正是日本男榜推介的作品，来自日本的乐队组合凡人谱 Flampool， 在那之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1月5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耶、yeah! 今天我们的点歌题目就会是候选女团啦。 好 这个星期都有一个比赛就开始了，大家都有机会见到很多立志想加入女团的一些少女们啦。 女仔你是最留意啦。 留意啦，留意得很足添啊。 合理的，正常的，原谅你。 你要知道留意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作为这个行业你都要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啦。第二就是他们有机会出到我们骚动音乐，将来有机会会访问啦。 哇，你这个藉口想了成晚、啊。 再加上我是你的后援会，定期都要做 research， 了解香港有什么不同的女仔会做访问啦。所以我都是一种抱着工作的心态。 完全冇得怪你，我觉得。完全是呢你个人真的正直到一个点、啊。 所以如果你都有啲说话想送俾啲乜即系参赛者啦，候选嘅女团嘅话咧，都可以一间喺我哋松音乐嘅社交平台度留言。 冇错， 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咧，即系点咩歌俾佢哋去，可能鼓励下佢啊，或者点样样啦。 咁、yeah. 啊，你都为工作系真系付出好多啊，我 feel 到 好多啊， 感觉到。 系因为我把声都沙咗。 系、哦， 我把 声 今 日 都沙沙地。 点解啊？ 我想先问你一样嘢嘅， 你讲。 你平时玩咁多手机游戏啊？头先， 唔好讲咁多，少少轻轻， 两只咯、 啊，有人听紧噶吓，系、 哦、而家一两只咁咯， 系咁易， 系咁易啦， 即系调剂下生活。 因为头先开麦前阵间，其实都听到你同佢哋倾偈，都听到话两只啫，而家 两只啫，两只啫。 你平时玩嘅时候，你会唔会留意？你会唔会开声玩咧？系，我想 讲，我会啊，我会啊，我会啊，唔系有时咧，我系嗰啲咧，我几得意嘅，我玩 game 系我系觉得好需要配合声音嘅、 嗯， 你冇声玩即系打机咧，我觉得系好冇感觉噶，即系例如打个譬如，如果你玩丧尸 game 咁样咧。你係配住嗰啲聲效，你先會有嗰個投入感嘅。你冇嗰啲聲效咧，你完全覺得自己玩緊啲低 B game 咁樣嘅。咁所以我係喺屋企一定會開聲玩啦、 嗯。 如果我搭車出街玩，我係會戴住個耳筒玩嘅。 係啊，同埋特別 好重要。 我覺得嗰啲譬如要抽蛋嗰啲遊戲， 係 你要開住聲咧去抽咧，先至嗰啲尊重嘅遊戲。 係、 啊，咁你先有機會抽嗰啲好嘢啦。 同埋你要有時好得意噶嘛。你如果抽蛋咧，你有啲好心儀嘅角色。咁佢哋通常啲勁嘅角色都會有配音咁啦、 啊， 你就會好想聽住，會唔會聽到佢把聲嗌出嚟嗰下咧、哦？哇，個人就好爽啊！如果抽得中， 因為我都係中意開住嘅、啊，即係我係聽音樂同埋會聽嗰啲聲優配音啦。咁好多時都係日本聲優啦。咁有啲譬如 RPG 嗰啲好正，因為佢直情係去介紹嗰個遊戲嘅時候，喺一啲嘅可能遊戲新聞雜誌等等啦。佢、哋除咗講。嗰啲聲優陣容啊、遊戲玩法等等咧，有陣時如果嗰個配樂係出自一啲大師嘅合作咧，佢哋係會 highlight 就我呢個遊戲係由可能邊一間公司或者邊一個嘅音樂人去編寫嗰一個嘅配樂，去令到大家嘅體驗更加之好啦。 會啊會啊，我曾經有一隻 game 真係為咗個配樂而試下 download 嚟玩㗎，不過玩咗一陣冇玩。 太古之突啊！ 唔係啊，嗰啲就唔係配樂啦，嗰隻咩二之國啊。二之國啊，算啦，你唔 係咪即係之前吉卜力嗰、那個？ 係啊係啊係啊， 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有一個遊戲之前就係將即係吉卜力可能工作室佢哋嗰類風格嘅擺配咁。係 啊，冇錯。 即係佢哋嗰個主打可能會真係音樂上面啦咁。亦都有啲遊戲會寫住㗎，即係 loading 嘅時候我試過玩，佢話請戴上耳機，係啦，可以更加充分全面享受遊戲嘅樂趣咁樣聽，即係鼓勵你去聽個 soundtrack。 冇錯，所以係重要嘅呢樣嘢，的確。 甚至我覺得成功佢哋嘅音樂就係你一聽嘅時候，你可以聯想翻遊戲嘅情節。所以有啲遊戲佢係會出 soundtrack 咧，其實我係想買，咁但係因為香港好難揾，日本嗰邊會出， 可能要去旺角揾咯，即係仲要撞彩唔一定有。 係啊，係啊，嗰時我真係有幾次都想買一啲遊戲嘅 soundtrack， 就因為我玩咗可能好多年，跟住佢終於唔知幾多周年嘅時候出一個 box set 啦。咁可能即係過往唔同嗰啲限定活動咧，佢哋都會真係好有心思咁樣揾一啲音樂人去做一啲配樂嘅時候，咁、就會好想買翻嚟。你話攞嚟儲啊，做 mixing 啊，咩都好咧。因為有時你要揾到好聽，自己有 feel， 仲係純音樂，有時唔容易噶嘛。 係 噶，電影係可以啦。 係噶， 其實遊戲都有噶嘛。 係噶，但係遊戲嗰啲通常你係難揾過電影嗰啲好多噶。我試過有一啲咧，直頭咧，雖然我冇特登去儲或者買啦，但我有時咧都會想試下，即係喺香港揾唔。 到啲，我去特登去日本旅行嘅时候，顺便行一转嗰啲 CD 铺，睇下会唔会有嘅。 系啊系啊，我都好想快啲可以去到日本，可以搵到咯。不过有排， 系啊，真系有排啦。咁啊，但系 音乐系一样啦，第二就系即系声优啦。节目我成日都讲，即系呢一两年听得好多，好中意就系、是，喺呢个游戏。認唔認到佢把聲？首先認到覺得自己叻仔啦。 係。 第二就係、是，哦，佢究竟除咗係呢個遊戲原創嘅角色去配音之外，佢有冇幫一啲自己睇過嘅動畫某啲角色配過咧？咁 你好變態啊！但係我又覺得你好勁，同時間，因為你要認得嗰啲聲優係唔簡單。我成日都覺得啲聲優嘅聲音係好難認嘅，因為佢哋太多變啦。 其實係啊， 佢哋成日都可以配唔同性格嘅角色咧，令到我聽完我覺得把聲好熟，但我真係。边个嚟嘅咧？ 因为有一个声优叫做美羽贵啦， 咁、哦、美羽贵我识 系啦，咁佢好劲，因为本身我玩过手机游戏个主角系佢配噶啦，已经咁初头玩咗好多年噶啦，但都唔知系佢，然后去到而家睇动画会，每一次都会睇个 credit 咧去记咧，跟、住就会发现哇，进击的巨人艾伦又系美羽贵。然之后呢七大罪嗰个团长 系又系美羽贵， 我的英雄学院光昭洞又系美羽贵。跟住你就会发现很多这些好呢啲嘅角色，其实你生活中会睇都会见到啦， 系啊， 原来都系嚟自同一个人咁。 咁你会唔会整整下？可能就系、是、可能你好喜欢美如贵，咁然后连带佢演绎嘅角色你都会中意啦，咁样 都会噶，都会噶，都会噶、啊。其实我最中意其中一个嘅角色叫做真田健次郎。 哇，咁、這個、我真系唔识。 佢把声好好好型嘅，佢有啲咩作品呢？例如系《极度主夫》嘅动画版啦、可能你有机会睇过。玉木宏嘅个版本，但系动画版就系真田健次郎佢配过，例如有啲咩角色咧？例如我的英雄学院里边有一个解修师啊，系咪即系嗰个乌鸦第三四季嗰个奸角啦 ？OK， 系佢嚟嘅。跟住《咒术回战》嗰个戴眼镜着西装嗰、那个七海剑人，即系人称七海剑落嘅七海剑人，佢出招系中意三七比例嗰、那个。 我知你讲边个，戴眼镜嗰个 又系佢啦。咁一嚟佢把声容易认，第二我好中意听佢把声啦。 你到底个脑系装啲乜嘢？ 好毒啊！我觉得 你个 library 好大啊！你个 library。即系平时见你装啲歌都好劲噶啦，你仲可以装有空间装埋呢啲声优配过边啲角色， 好夸张， 好夸张啊！真系。 但最得意就可能朋友影响之下咧，我系熟男声优多过女声优，女声优我未认到嘅。 系咯，即系通常啲男仔中意听嗰啲诶好 cute 嗰啲女声优咁样。 但系因为朋友嘅影响之下，我系认男声优多嘅咁。咁、所以近呢两年就好成日留意啦。咁大家可以分享下自己中意咩声优啊？难得开到一个咁毒嘅 topic 系咪先？ 我喜欢你配音咯，你有冇配过音啊？其实话 咩啊？ 你有冇配过音啊？因为我咧入呢一行咧，其实我细个我想分享少少就系咧，我细个入呢行咧，我成日觉得咧做 DJ 就会顺便做配音啊！我唔知点解有个咁嘅错觉，但我入到行先发现原来呢样嘢假 嘅，系假 嘅，系冇嘅，原来系唔关事嘅。 翻去点解？哇！今日把声沙沙地，因为今日就去咗即系玩配音啦。 你今日就去咗配音啦？ 今朝咧玩下啦咁。 O、okay、K， 有听众已经话啦，最开思婷啊！我哋慢动作嘅阿 Cursor 系 冇错啦。大家如果有了解我哋呢一位嘅同事，佢好劲嘅，虽然佢系做主持，但系佢系即系配音领班嗰类啦。 吓， 即系《咒术回战》嘅粤语版嘅丁奇就 系 佢配的。 系啊，嗰、那个女主角啊， 就系佢配噶啦。咁之前其实识咗好多，因为同一届诶 DJ 生还者比赛嘅。咁、早几年嘅时候，佢有阵时都会可能有啲游戏，手机游戏需要有一啲嘅 NPC 啦，即系简单啲嘅角色，咁就会。邀请去试下玩， 即系唔会上广告嗰一啲啊，系嘛？ 冇啊，冇咁劲噶，冇咁劲。咁嗰阵时，即系好多年前啦。咁嗰阵时唔识啦，咁就咩都试下咯。跟住把声又伤啦，要嗌咁，你知出绝招 系啊， 十字掌咁。即系你要嗌， 你而家都嗌到沙沙地啊！真系完全 feel 到。 咁跟住嗰阵时，我记得佢有讲过话佢好叻嘅，即系因为呢个经验翻嚟，佢听个声，佢话你可以即系摸索一下自己个声个 range 可以几多，因为我嗰阵时即系几年前啦，唔识嘅业余到不行嘅时候，你话声个声底就系属于边一个年纪嘅 range 系边一类型？ 四十岁咯，你系 佢三十左右啊，同埋话把声嗰个性格嗰个厚实程度就可能系啲 肌肉型角色， 系啦嗰啲啦。 真係嗰啲嚟嘅。但係佢話即係再老啲或者再後生啲咧就冇啦，即係冇嗰個彈性喺度。因為嗰陣時佢一 lot 過可能有幾種角色咁樣擺喺度，咁就配啦。 Okay, okay, 每一個角色就會有個年紀啦。 Okay, 即係佢哋好着重年紀嘅，即係聽一個人把聲，你感覺到佢個年紀係點咧 ？OK。 第二就是佢會有形容詞，佢係豪邁啊，即係佢係粗礦啊，即係唔同形容詞已經有少少分別。 即係等於我哋打機開角色嘅時候，都會有一揀嗰啲特徵啊，係嘛？嗰啲聲音嘅特徵啊，係嘛？ 係就透過呢啲嘅描述，加埋嗰個角色嘅少少樣貌，咁就靠你配嗰人嘅想像力擺入去啦。咁當我哋冇咁高階，淨係按住形容詞試啦。係 係係係係。 咁跟住隔咗幾年到今日朝早又再去就玩啦。因為前排即係見到面又講，哦而家咧成日咧睇動畫叫聲優真係好勁啊！我覺得哦幾時有得玩啊？咁 哇你好叻啊呢方面。 跟住就再玩啦咁樣。咁跟住就再今朝去翻玩啦。 嗯。是配啲乜嘢啊？都系配啲豪迈角色。 系啦，佢系一个啲三国时代嘅角色嚟，关平啊嗰啲。 关平哦，关羽个仔。 个仔啦，咁样。咁跟住谂住自己啊，隔咗几年应该都 应该有进步啦。 系啦， 咁样。 会唔会又成日又会整下啲短剧咁啦？ 系。 然之后都系唔得， 唔系唔得系你自己觉得唔得，定系佢话俾你听有啲咩唔得先？ 因为喺现场实在见识到其他啲好专业嘅人 啊。 一张纸架住佢，可能有五至六个角色佢要配啦。咁你听到俾指示，哦，一个二十岁嘅少女，咁听到佢个声，嗯 ，OK 啊。跟住话啊，而家一个十几岁嘅靓妹啲嘅，佢突然变咗第二个人。 哦、 你望住佢坐喺个录音室，变咗第二个人。 哦，我好中意睇呢啲嘅，因为咧，即系例如可能日本方面啲声优嘅文化强啲啦，佢哋咪会上啲综艺节目咧，即场演绎俾你睇，就 系 可能十秒入边变八个角色出嚟咁样。 佢又分到个， 好劲啊！ 系啊，佢又分到啦。咁然后同埋佢哋嘅咬字嘅精准度系比我哋要求再高啲，因为佢哋唔叫做好似我哋咁样讲好多 talk show 咁，即今日我录嘅时候都会被话有啲字要讲得清楚啲， 要咬得实啲， 因为当你要譬如出绝招，个绝招叫做大字火烧咁样，咁你要好澎湃咁嗌咧，有阵时啲字就掠咗，即 系 大字火烧咁。其实你听我中间已经衰咗， 系 已经 drop 咗啦。 OK， 点解要 hold 住个 energy 去讲？ 哦， 就重新认识自己个声， 好难啊！但系我都成日都好想体验一次呢啲，唔知之后第时将来啦，希望有呢个机会可以 挫败 嘅，真系。因为呢个是我由细到大咧嘅其中一个梦想嚟嘅，因为我成日睇嗰啲剧咧，例如韩剧、日剧咧，啲靓仔嘅男主角咪有配音嘅，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如果我配一个好靓仔嘅角色，我自己都会变咗一个好靓仔嘅人咁样咯，我会有咁嘅错觉。 你错咗啦，我今日真系有个角色话，呢个角色佢系靓仔嘅，整翻靓仔嘅声 啊， 而你发现你本身唔系一个靓仔嘅人咧，做唔到靓仔声，要靓仔啲我。发声点样靓仔啲？我谂唔到啊！ 咁唔怪之得日本啲声优都咁有颜值啦，原来系有关系嘅。 但系好玩嘅，由呢啲少少嘅配角、小角色开始做起，你就能够睇唔到人生有好多嘅可能性，只把声有几多嘅可能性，然后最后会点咧？把声就会沙咗啦。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外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自 是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可看，几率总渺茫，你乐意再破绝回望，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 所以你有机会玩啲咩手机游戏，留意一下，即使系小角色都好，都好犀利嘅，都佩服嘅佢哋所配嘅音， 都系好专业嘅配音员啊。 系啊，唔知冇新闻之前，听过有洪家豪嘅派台作品叫《主角光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驳回挑战新界丁权合宪性的上诉，一致裁定丁屋政策合宪，乡议局表示欢迎，指出丁屋审批速度近年越来越慢，促请地政总署回复正常审批速度。政府长远应该认真商讨如何理顺丁屋政策，善用土地，有助促进北部都会区发展。乡议局希望政府在乡村范围适合发展的土地，以新界原居民合法权益为基础，提供更多发展空间，例如提高发展密度，发展丁下或者城中村等。乡议局指出，乡村土地大约有3400公顷，当中不少与已发展土地接近，如果部分能够获准向高空发展，将会对发展房屋有很大帮助。平等机会委员会根据性别歧视条例代表一名女申诉人向区域法院提出法律控诉。申诉人指称他的前男同事在工作期间多次对他作出性骚扰，例如用手抚摸他的背部，当他的衣服被雨淋湿之后望着他的胸部。平机会表示留意到近年工作期间发生的性骚扰个案持续高企，在2017至2020年期间收到519宗性骚扰投诉，占平机会同期根据性别歧视条例所收到的投诉大约40%。平机会希望借住这一宗法律诉讼提高公众意识，让市民明白任何人在工作期间对同事作出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或者不受欢迎并且涉及性的注视，都有可能构成性骚扰。第四届进博会今日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香港贸发局今年组织两个展馆，包括香港服务业展区以及香港产品展区，共有57间参展商，按年增长超过20%。贸发局华东、华中首席代表吕健表示，疫情影响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展，但是仍然有6间企业共8位人士专门从香港前往上海接受隔离检疫参展，亦都有企业寻求内地伙伴代替推广。他相信随着很快通关，贸发局未来可以重新组织香港代表团前往内地考察，为中小企业争取更多机会。 澳門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2022年財政年度預算案顯示，相關系列惠民措施估計涉及總金額超過204億澳門元。出年繼續實施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現金分享、醫療補貼、居住單位電費補貼、持續進修發展等計劃，預計總開支83億9500萬澳門元。另外，用作支付免費教育津貼、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學生書簿津貼、敬老金、養老金等的津貼，以及定期援助金的開支，總額估計超過120億澳門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5度，听日大致天晴，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两单事故嘅封路。咁喺山顶道，因为爆水管，山顶道近住金道一段咧，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嘅交通咧系非常繁忙噶。而家上山嘅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山顶道近司徒拔道，同埋沿住马记仙峡道去到红棉路近坚尼地道。咁而反方向山顶道落山嘅车龙就排到去山顶警署。咁就系因为爆水管嘅影响，而家近住金道嘅一段山顶道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上山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山顶道近司徒拔道，同埋红棉路近坚尼地道。咁而反方向落山嘅龙尾就喺山顶警署。咁而喺大埔嘅安泰路，因为冧树影响，安泰路近住安邦路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至于较早前咧喺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嘅意外就已经清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喺管道入面。咁而家因为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咧，受到秀茂坪道支路车都影响，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几元。咁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龙尾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 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 Benson， 你觉得点先为之一个好嘅朋友啊？ 作为一个你身边嘅朋友，我会话，其实可以沉默嘅朋友系好重要嘅，可以沉默而唔尴尬嘅朋友更加重要。

咁當然啦，再好嘅朋友總會都有嘈交嘅時候嘅。呢種亦敵亦友嘅關係，唔代表你同嗰個人唔再係朋友。反而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都可以和好如初咧，啊咁你哋就真係真心 friend 啦。有 XT 嘅 friend me。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好嘅朋友咧，亦都应该系令你可以好放心咁样做自己。唔识嘅嘢就话唔识，唔知嘅嘢就话唔知。有 Jenny 嘅 IDK。 佢话我笨重，佢话你卖弄。佢词语乱用，想法始终不变通。我习惯做梦，我梦中英勇，留给我少许喘息窄缝。人大脑需放开，跨出各种障碍。如犯错请悔改，尖刺得必先脱开，从脉搏观照开，一口气清理尘埃。懂得最渴望何事，仇恨爆发便制止，即使不可以搞清楚这句意思，造成误解只不过有阵时。Can we live in fantasy？ 佢扮作被害，佢自我 虐待，佢浪费现在去购出张凳热彩。我没有倦怠，我寻到真爱，投身这千疮百孔世代。人亦要懂放松，走出那些喜弄，乘着最轻晚风，冲破漆黑的暗涌，浮在满星太空，将一切收进囊中。最渴望何时仇恨爆发便制止，即使不太易搞清楚这句意思，造成误解只不过有阵时。Can we live in fantasy？ 心里怕只懂得最渴望何时仇恨爆发便制止，即使不太易搞清楚这句意思，造成误解只不过有阵时。何以之处找求意，解开心中你透视，将束缚变做容易，承受教训便说辞，编这小故事，假说话一笑自知，暂停是非休息可不可以？ Can we live in fantasy？ 它是傅家俊有他的演唱会主题曲，不止演唱会有要有主题曲的，我觉得一段好的友谊呢之间都会有一首主题曲的，即是那一种呢，你一唱你的 friend 就识接那一种呢，那首就是属于你们的主题曲。 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动人，300元你够换套衫加对两部鞋，为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完美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为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最黑人憎的了，是咁叫你买嘢啊嘛。有力津的减价购物狂，先听一节6点钟的新闻报道啊。 調整，做參與者必須接種疫苗或者出示陰性檢測證明。為了重啟該項目做準備，為重啟該項目做準備，避免每逢週末出現人流擁擠的情況，委員會同時建議政府透過減稅或者提供補貼等的誘因，鼓勵企業加薪。首相兼執政自民黨總裁岸田文雄日前在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取得佳績之後，已經承諾馬上推出大規模刺激經濟方案，回應民眾的強烈訴求，包括考慮重推 Go to Travel。 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地區普遍晴朗，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5度，明日大致天晴，相當溫暖，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9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日日間相當溫暖，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一顯著轉涼，隨後幾日天氣乾燥，早晚清涼。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之前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啊中快线都封闭咗，啱啱清咗场一阵，所以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另外喺港岛山顶道，因为爆水管啦，山顶道近住金道嘅一段啦，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系非常挤塞。山顶道上行嘅龙尾塞到去司徒拔道，马基仙峡道上行就沿住红棉路一路塞到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而另一边嘅山顶道下行啦，车龙排到去宾吉道。喺大埔安泰路，因为冧树啦，安泰路近住安邦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龙排到去兴田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右站。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系多车噶，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啦，龙尾排到去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呢一段咧，车多慢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 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收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收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Song on, this is our songs and our generation. Song on, this is our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so long， 音乐 ，we gonna live for a generation。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就系候选嘅女团啦。 耶、yeah, ！你好关心啦、 啊，关心啊，留意啊， 我都系。 扮咩咧？但我都好得意啫，除咗作为一个即系观众去睇嘅时候，会有好多谂嘅，即系有啲啱啱封信会讲啦。如果同时有人就系都会谂，哇！如果即系自己作为一个评判的话，你咪睇一个表演，咁如果人问你啦。其实你应该讲啲乜嘢？我觉得呢个都因为其实你系点样思考同埋消化一个表演，我觉得呢个系有时我睇嘅时候都会揾嚟谂嘅一样嘢。 呢一样嘢咧，我喺封信都有略略度提到嘅、啊，但系我都会觉得其实做呢一啲嘅评判或者可能导师，其实嗰个心理压力几强，因为。即係大家睇同一件事物嗰個方式可以係好唔同㗎嘛。即係你睇女團都可以有好多個範疇啊，係咪先？咁所以有時你點樣去令呢個導師，即係自己做一個導師或者一個評判嗰個角色，好似俾大家感覺會好 fair。其實呢件事我覺得係好難去做 到。同埋你 kind of 好似主宰咗一個人嘅未來，係有一種咁樣講。咁當然有啲你一睇就知道，其實你應該未準備好嘅，咁呢啲你好直接可以知道唔會選擇啦。咁、但係又當可能即係兩強相遇嘅時候，兩個人都實力都好雄厚，只不過嚟自不同範疇嘅時候，究竟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決定？呢啲就難啦。 不過我覺得有一樣嘢好嘅，即係根據翻以前呢個系列節目嘅一啲嘅結果啦，咁樣其實最後贏嘅唔代表一定會可以成功，可以入到團。輸嘅又唔代表一定係乜都冇嘅，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睇就真係好似睇佢哋成長嘅過程咁樣咯， 同埋年紀輕輕，青春活力。 紧 要啊， 紧要啊呢、這个。咁啊，听下你嗰个先啦，你话都有提到少少啊嘛。 好啊， 阿斌写咗啲咩俾即系候选嘅女团啊？如果你都有一啲说话、有啲歌想讲啦、想点嘅话，上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 Yeah， 亲爱嘅候选女团。你好啊，哎呀，有啲怕丑添，点开口好呢？其实我一向都好少睇女团嘅，就算系日本啊、韩国嗰啲嘅大热女团，我都只系一知半解，停留喺勉强认到某几个成员嘅程度。虽然我唔想话有啲咩性别定型嘅谂法，不过你知啦，一个男仔成日挂住睇女团。好容易被人标签做毒男啊，又或者是咸湿仔咁样噶嘛。不过近期嘅女团选秀节目成为咗网络嘅热话，不论男男女女都喺度讲紧。作为一个紧贴潮流嘅人啊，我又突然多咗个藉口去睇，咁啊，梗系唔好错过啦。老实讲啊，最初我心入边期望都唔系咁大嘅啫。都是那句，不想有太多的性别定型，不过我总是觉得看女团选秀一定是有很多勾心斗角，我看你不顺眼，你又看我不顺眼的剧情呢？如果不是有哪有话题性、啊、怎知看了头几集又真的有些出乎意料、啊、虽然参赛者的质素有些参差，不过都总算是一个正正常常看才艺的节目。这个情况的底下，反而导师的选择和要求就成为了另一个焦点了。尤其是不少网民都争论女团是应该看外表还是看实力呢？明明是选女团，到底为什么有些导师选成员要看性格的呢？不过睇睇下，我就开始明白，其实大家对女团嘅理解都唔同，期望亦都唔同，所以重要嘅根本就唔系点样去拣一对市场会中意嘅女团。选秀节目就系透过镜头见到呢班候选成员有血有肉嘅一面，从而俾到一啲生活嘅勇气大家。所以最后我要点一首曾比特的《奔跑吧》给你们，因为看了你们拍摄主题曲《前传》的演出，虽然各方面都还是有些自恋的，不过这种的青春气息又实在真的很难得，所以我都很希望你们可以跑得远跑得长。每晚冒着瞓厅危险都要看你们的《奔神上》。 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爆炸头，迫爆爆了头，哪怕血再流，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仇，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一起跑，放弃脚都跑，眼睛脚都跑，扭亲脚都跑，口闭脚都跑。我被拒绝，我未会停，我被弃约，我未会停，最重要每日赛跑、oh, 我未喝令，我未会停，我未责骂，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一出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有佢啊，佢系阿咪曾比特《奔跑吧》。 好啦， 我挂住啲女团争添，唔记得踢歌。 喂， 同埋咧，我想讲有一样嘢啊，就系咧，好彩咧，而家跟住呢个节目之后咧，系播呢一个嘅教主拣 MV 女主角嗰个节目，咁咧就好少少。如果唔系，我老婆就唔俾我睇前面嘅女团选拔噶。 你同佢讲啦。做嘢啫啊！到我又写咗啲咩嘅说话俾呢班候选女团呢？ 亲爱嘅候选女团，你哋好啊！啱啱呢个星期睇住你哋开始第一轮嘅比赛，我谂只可以用两个字嚟形容嘅啫，就系、是、青春。最细嘅参赛者得16岁咋？是16岁喎、16岁嗰阵我做緊啲咩？放學返屋企打机囉，几冇大志呀、啊。但你哋已经咁有胆识行出嚟表演俾人睇，犀利。我甚至好佩服你哋当中有啲人係用咗依家人生大部分嘅时间去投入一种表演，跳舞又好，唱歌都好。总之见到你哋毫无保留咁样攞出嚟，我都有啲感动同埋自愧不如呀、啊。如果我呢刻要企出嚟攞一样人生到呢刻最自豪嘅技艺嚟表演，会系啲咩呢？原来冇啊！唉，所以除咗 respect， 都只系有 respect 嘅啫。表演呢，我就一定冇你哋咁叻噶啦。但系睇女团呢家嘢咧，我都有经验嘅。由细个睇 Wonder Girls 嘅 Nobody 开始。跟住去到睇 Running Man， 鍾意咗少女时代，再到依家睇 Twice， 只能够话有经验啦。我觉得女团真係唔容易㗎，佢有一套固定模式同埋要求啦，由样啊、身形、唱歌、跳舞都真係缺一不可。甚至係因为一个团体嘅关系，表演嘅时候你又要配合大家，唔能够太过另类喎。所以点样喺服从一个体系之下，又要保有自己的个人特色，这样真的很难的，亦都是个人魅力的关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听到啦，但你们真的要俾心机啊，就算落选都好，不代表完结的。个人发展的朋友大有人在啦，你们都可以考虑一下。记住喎，第时出咗道又好，完咗比赛都好，记得俾我访问你哋啊！每晚都睇住重温，等你哋紧张嘅观众波成相。 老实讲咧，冇标签啊，冇一啲先入为主咧就假嘅，咁但系冇噶啦，睇下点攞个 balance 咯，最废嗰啲 标签得靓啲咯，咁样系咪？ 其实冇噶，有啲嘢个世界就系咁噶，个商业世界就系咁噶啦。 咁啊，听过呢一首系 Fiesta 荣誉标签。咁啊，网上有啲听众都留言都有讲翻，哇，即系以前都有追过一啲香港，其实都有啲女团啊，咁啊提咗好多名字啦，有啲可能系你嘅年代，有啲唔系嘅。 都有啲回忆喺入边啊，真系。 E.R. 啊 ，B Two 啊，女生宿舍啊 ，Cookies 啊，嗰啲咁样样啦。咁啊，有一首咧，我哋觉得哇，冇得唔播，即刻谂起讲女团香港经典 代表啊呢首 代表作品。呢首真系冇得输咧，大佬，佢哋 Cookies 啊！你谂下嗰阵时，有边个唔识唱呢首歌啊？而家识唱啊！ 真。 因为我记得嗰阵时个 MV 呢一 part 就会逐个 close up、still shot， 然后加 个 名。你数冇得晒九个啊？ 我数到四个都叻啦， 多数都系 记性唔系咁好。 好，同大家重拾少少童年回忆啦。听过有 Cookies 呢首《心急人上》，先开始六点半嘅新闻报道，翻嚟会有 EDM Friday Mix 啊。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合資格的特定組別人士，即是免疫力弱病人和較高感染風險人士，可以由下個星期四起免費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今日開始預約。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說，建議頭兩劑接種科興的市民，若果預計有機會接觸到隱性患者，或者會離港到其他地方等，想產生更強的抗體，可以考慮第三劑接種復必泰。他強調，接種哪一款疫苗視乎個人意願，沒有對與錯之分。十一國慶日，橫頭磡村宏富樓對出行人路有國旗被燒毀案，警方朝早在旺角拘捕多一名33歲男子，他涉嫌侮辱國旗、刑事毀壞和縱火，正是被扣留調查，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連同上個月15號被捕的另一名48歲男子，案件至今兩人被捕。案發在上個月1號，有市民報案，表示發現宏富樓對出行人路有20支國旗跌落地面，部分有被燒過的痕跡。澳門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2022年財政年度預算案顯示，相關系列惠民措施估計涉及總金額超過204億澳門元，明年繼續實施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現金分享、醫療補貼、居住單位電費補貼、持續進修發展等計劃，預計總開支83億9500萬澳門元。另外，用作支付免費教育津貼、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學生書簿津貼、敬老金、養老金等津貼，以及定期援助金的開支，總額估計超過120億澳門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5度，明日大致天晴，相當溫暖，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9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日日間相當溫暖，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一顯著轉涼，隨後幾日天氣乾燥，早晚清涼。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山顶道因为爆水管近住金道一段的山顶道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现在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司徒拔道和接近山顶警署。另外红棉路上山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就近金钟道。在山顶道近金道因为爆水管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司徒拔道和山顶警署。至于较早前在大埔安泰路的冧树已经清场，安泰路近住安邦路的来回方向全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近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去将军澳龙尾翠屏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 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能。 委内瑞拉姑娘奥玛拉来港多年，她觉得文化冲击最深的有你一样。 全部南美洲的人都识跳舞，所以我以文艺中心报名。哇，跳舞要报名要学的咩？ 虽然跳舞不用学，但入乡随俗，广东话都要学的。 我是学过差不多成年，结果我是讲中文叻啲，到而家英文我好差。 识讲广东话的她当然想在 CIBS 开咪，分享她香港和家乡的点滴。周拉宇会讲下在委内瑞拉有闪电湖之称的马拉开波湖， 成晚到天好光好光又好靓，有唔到颜色个黄紫色啊、黄色啊，同埋好大雨、啊，不过个半钟就冇噶啦。香港夜晚都见唔到星星啊，我咁多年未见过彩虹喺香港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龙小菌收到波成份礼物之后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成嗰份礼物，我觉得好亲切啊，好似见到一个好熟悉嘅朋友咁。我系龙小菌，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由导演陈雅莉执导，张继聪、周秀娜主演嘅爱情电影最近上映，亦系第一套入围金马创投嘅澳门作品。 最开心我就系见到演员舒淇咯，我就讲话点解要拍呢个故仔，咁就系源自于我失恋嘅一段感情。之后佢就同我讲：，哎呀，失恋好小事啫嘛，好神奇啊！可以见到女神，同埋嗰一届系李安系主席，跟住我就觉得哇，简直系发梦咁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Come on, 星期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听下 Alternative 百大 DJ 嘅头十位朋友。在百大推出一星期公布结果之后，一星期后呢10月27日亦都公布了 Alternative Top 100的 DJs， 已经来到第四年去有这个排行榜了。原因因为百大 Mini 都是 EDM Trance 的 Artist 榜上有名为主。所以他哋即系呢一个 DJ Max 就联系咗即系 Beatport 上面嘅成绩啦，咁啊会更多冇咁商业嘅音乐会出现喺呢一个榜上面。今日会听到多啲 House Techno 嘅 Artist 嘅。 第一位是南非 mix 瑞士的女 DJ 叫做 Nora and Pure。在这个 Alternative 的榜上面排第十位呢，有这首作品叫做 Tantrum。因为这位其实我自己挺喜欢是韩裔的女 DJ 叫做 Peggy Go， 咁 Mainly 都是玩啲 techno 的作品，咁喺 alternative 的榜上由第九咧就升到第三位啊，今年。至于喺 Main 嘅嗰个榜上面咧，八大 DJ 佢都由69升到去38，是一个大跃进成绩。咁因为啦，之前佢19年咧一年就做咗200几场嘅 tour。去到20年休息了之后21年开始翻出来，亦都推出了几首自己个人作品的。听呢首嚟自 Peggy Go 嘅作品叫 Starry Night。今日会多啲一啲 House Techno 嘅作品，因为呢一个系嚟自 Alternative 嘅 Top DJs 嘅呢一个排行榜。而家听嘅呢首作品咧，叫做 Handiwork， 嚟自 Jamie Jones 嘅。呢位 artist 都几中意，我记得系上年我哋做即系八大嘅排行榜新上榜嘅时候认识佢嘅名字嘅。今日喺个 alternative 嘅榜度排第七位啊，咁佢都系擅长玩啲 techno house， 甚至乎 mix 埋嘅 tech house 嘅。 呢位朋友叫做 Nina， 嚟自俄罗斯嘅女 techno DJ， 喺 alternative 嘅榜上面今年排第八位啊。Nina 的作品叫 Skyscapers， 都隔了很久没出作品了。虽然上2020年都有为一个游戏叫 Cyberpunk 2077有写过一首歌，但是个人作品来讲2021年就有刚刚那首叫 Skyscapers。接着这位朋友来自德国的叫做 Boris，今年是一个 alternative 的榜牌第五的，它的标志性呢就带着一个好像小丑面具的样子。但是它在就是 Ming 那个榜上面百大那里呢的成绩呢，过去三年呢即是今年都很好的。由19年的85上年60去到今年都有42。这个顺利成绩令到它 alternative 这个榜上面呢拿到头十位的第五的。因为他的作品叫做 Vodka and Orange。 这首作品呢，这位朋友再次拎第二位，他名字叫 Carl Cox， 都是在 House Techno 界呢非常出名的一位大前辈，基本上过去30年之间他都去过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场地演出，例如西班牙一个即叫做 Party 圣地 Ibiza 啦，而且今年4月有帮 BBC Radio 1做了驻场的演出的。而这年他也都正式宣布呢签了给 BMG 一间的 music label， 和预告会推出 album 添的。刚刚听过也都有他，即少有地听到他推出的作品叫做 Sand, Moon and Stars 的一个 Acid 的版本。 He can never stop us. 接下来会有一年两位嘅 Techno 女 DJ 嘅。分别听紧呢个 Emily Lenz 咧，系嚟自今年 Alternative 榜第六位啊，系比利时嘅女 Techno DJ。有呢首作品叫做 Raver's Heart。啲赛车声，呢位朋友必须要隆重介绍。同样都系嚟自比利时嘅 Techno 女 DJ 叫 Charlotte De White， 都系再次拎到 Alternative 榜嘅第一位。啱啱听到啲赛车声，因为有一张 EP 今年推出叫做 Formula， 咁啊当中呢首作品叫 Doppler。而最犀利就系四月嘅时候，佢真系同一级方程式赛车合作咗，做咗个 live stream。好值得睇嘅，因为真系意大利一条一级方程式赛车嘅赛道上面玩呢个 live set， 打呢个 techno。而喺佢身边就有一架时速超过100公里嘅车咧，就呜咁样驶过，完全呼应到佢呢张 EP Formula， 佢系 Charlotte De White。呢位朋友叫做 Clapton， 他的样子非常异形，戴了一个金色好像乌鸦嘴的一个面具。神秘人咧 ，Clapton 咧都系今年呢个 Alternative 嘅榜排第三位，继续保持呢个排名啊！歌手来自 Clapton 的 Right Into You， 除了 Alternative 的榜上面他保持第三之外，在 Main 的那个百大榜里面他都上升到第32位。 系百大 DJ 榜上面咧 House 嘅 DJ 排名最高嘅朋友嚟嘅。其实佢都 keep 住有做一啲嘅 DJ mix 啦，咁啊佢个 channel 叫 Clapcast 嘅 CLAPCAST 已经嚟到328集。所以如果你对佢嘅作品有兴趣，都不妨上去听一下。而呢个 alternative 榜上面啊，头十位咧，最后一位朋友出场就系佢啦，嚟自瑞典 techno 界都出现咗好多年嘅大前辈，叫做 Adam Beyer， 咁喺90年代中咧就已经开始玩 techno 噶啦。虽然今年佢喺 alternative 嘅榜上面由第四回落到第九，但系谂下佢由九十年代中开始玩到而家，我相信佢所有嘅经验同埋能力咧，大家都唔会质疑噶啦。听过 Adam Beyer 嘅呢首作品叫 Break It Up。所以如果你对他的作品有兴趣，都可以上网 search 个名字，都会有每星期的 radio show 的。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见。